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76章，莫凡刚才经历的那番战斗便对身体不再造成任何影响了，依旧可以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去参与接下来的战斗，并且只要身旁的这一只治愈精灵还缭绕着，自己便可以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浑身上下不带一点伤。 赵满言，我来救你了！ 莫凡恢复状态之后更是大喊道，他豪气冲天地往赵满言所在的位置上冲去。不过当他看见这里白沙巨人的数量已经多过超百只的时候，那身壮气瞬间的烟消云散了。 我去，你这是捅了白沙巨人的老巢了吗？怎么不早说你这有这么多呀？ 莫凡用通讯仪隔着那白沙巨人组成的密密麻麻的沙墙对被困在里面的赵满言说着。赵满言的防御能力也真的是惊人的坚固，那都快顶上一个队伍了。想来之前的沙网河的猎法师队伍要是有赵满言这样的千年老龟在，也不至于死得这么凄惨吧。 你他妈别跟我说风凉话了，最多三分钟，你再不把我从里面救出来，我做鬼也要缠着你们。 通讯仪内一片的嘈杂，但依旧可以听到赵满言的堆积了不知多少怨气的咆哮。 我也想救你，问题是我根本就过不去这道重重叠叠的巨人墙啊。你家那么有钱，为什么不给你买个异魔具来防身呢？你那么怕死，钱就应该下血本花了啊。 莫凡也有些犯难了，现在就算让自己站在那个如同一个魔法炮台一样的对着这白沙巨人的阵墙一阵乱轰的话，也无法短时间内为赵满言炸出一个缺口来。 还是我出手吧。 通讯仪当中传来心下几分担忧的声音，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让赵满言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那就是心下的安抚了。 凡哥，我来帮你。 张小猴的声音出现在耳边，这不是通讯仪当中传来的。莫凡扭头一看，发现张小猴已经就在自己身旁不远处了。莫凡看到张小猴脸上出现笑容，这小子来得正好，只是这个念头只在莫凡脑海中一想，他的笑容就一下消失了。张小猴是来了，可他也带着一群白沙巨人冲过来了，现在的局面已经让莫凡头疼不已了。这家伙竟然还把自己没有料理的那批白沙巨人给送到面前了，没有当场骂脏话，那还都是看在他爸妈比较熟悉的份上了。不过里面的赵满言要是知道情况是这副模样，杀了张小猴的心都会有的，不带这么坑害队友的呀。莫凡看着张小猴身后那气势汹汹烟尘滚滚扑过来的白沙巨人们，无可奈何之下也只能够提前消耗心下的心灵系魔能，否则赵满言是死定了。先保住他的性命，接下来要怎么做再另想办法。 你们看我的。 坑队友的张小猴在这时候开始一阵自信飞扬地说道，他保持着飞奔的速度在莫凡面前转了一个弯，引着那些追着他的白沙巨人一路朝着赵满言那一片围成土城的白巨人撞去，完全是一个火上浇油的态度。一路的狂奔，张小猴已经来到那一面面巨人墙的外围了。莫凡看着那些同样在奔跑却没有减速的另外一对白沙巨人们，心中不由得在想，难道张小猴这个白痴是想让他自己对付的那些白沙巨人像一头头蠢猪一样撞到那些巨人墙的外围上吗？未免太天真了吧。可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莫凡拉长了下巴，不敢相信地看着那一批白沙巨人们真就是往这沙墙外围冲上去，他们明显都已经看到同伴了，竟然没有丝毫减速的样子，嘣嘣嘣的，就像是打保龄球似的，巨人墙那边的白沙巨人成片地倒在地上了，那些罪魁祸首们也同样是东倒西歪，甚至有些由于撞击的力量过猛，身体都撞得粉碎了，感觉像是一条挤满了汽车的高速公路上发生重大群体车祸现场似的，漫天飞舞的都是白沙巨人的残骸，场面无比的凄惨。看着一片狼藉的白沙巨人们，莫凡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要知道白沙巨人们的智商如此的感人， 自己又何苦费那么大的劲儿，挨个挨个的把他们给消灭呢？再仔细往那边看去，莫凡这才发现，在张小猴之前飞驰的那片沙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如同大海中的波浪一样，在不停地朝着前方翻滚着。从这沙子的颜色来看，那应该是张小猴拥有的土系灵种流爪。莫凡一下子醒悟过来了，原来不是那些白沙巨人们蠢得不可救药，而是张小猴这家伙早已经施展出了一个面积比较大的地波之术。那些白沙巨人们应该追到快要接近巨人墙的时候就会停下来的，结果张小猴根本不让他们停下，利用地波不断地往前推的那股力量，强行将那些白沙巨人们往他们同伴那边送过去。白沙巨人的体型比较厚重，他们一旦跑起来要停下的时候，往往还会往前滑行一段距离的。张小猴正是利用他们行动略为笨重的这一点，灵活地使用地波技能，便制造了这样一场重大的车祸。试想脚下的地面不仅会严重打滑，而且还会自动地往前推进，白沙巨人们无法控制好自己的身体，深深地将那铜墙铁壁一般的巨人墙给撞出了一个大缺口。 一旦我用流爪覆盖了这片泥沙之地，这些白沙巨人们便不能够施展那遁地的能力了，而且行动起来也明显很笨拙。 张小猴笑嘻嘻地看着自己的杰作，有些得意地说道。莫凡对张小猴竖起了一个拇指，看来在斩空总教官那边，张小猴确实学会了很多东西，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连一只奴仆级生物都对付不了的高中生了。 走，我们一起杀进去， 莫凡跟张小猴说道。张小猴亮眼的表现也激起了莫凡的斗志，沙网河里面的这些白沙巨人们也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只要解决掉那数量庞大的问题，对付他们就不是难事了。 凡哥，我来掩护你，你就尽管施展你的本领吧。 张小猴对莫凡说道。有张小猴这句话，莫凡还是很放心的。战场上的人在提到某个人的时候，往往会说这是自己可以把后背交给他的人。莫凡这样交情的人并不多，张小猴绝对算一个。 千钧霹雳夜叉， 莫凡索性闭上了眼睛，免得自己的心境被那些粗狂无比的白沙巨人给影响了，这样他星图描画的速度就会快一些的。睁开眼睛的时候，莫凡双目当中已经可以看到紫黑色的电光在闪烁着，一层带着些许弧度的岩石屏障正出现在自己的左侧。那些白沙巨人索性暴躁地用身躯来撞击，只是这岩石屏障在灵种流爪的坚硬化下，其防御能力并不是两三只白沙巨人可以冲开的。而此时莫凡已经完成了他的雷系魔法，夜空当中的霹雳刺眼无比的带着凄厉的撕裂声。霹雳和猎拳不同的是，它能够让敌人在接触到雷电的那一瞬间就灰飞烟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垂死挣扎。五只白沙巨人在这雷电当中立刻崩裂了，生命转瞬间被剥夺掉。继续往前杀去，目光穿过那一圈圈白沙巨人的身躯，已经可以看到赵满岩躲在那圣盾当中的身影。赵满岩显然也知道该死的救兵终于来了，趁着自己的圣盾还能坚持一阵子，他赶紧施展出了水系的魔法暴浪，暴浪朝着救援的方向冲过去。这些白沙巨人属于体型比较厚重的，假如这个方向上的巨人数量再多一些，这暴浪估计对他们起不到多少作用。但正因为这些白沙巨人被莫凡跟张小猴冲得有些大乱阵脚了，这种专门破坏阵型的水系魔法倒是起了一些奇效，白沙巨人们被冲倒了好半天都爬不起来。倒下的白沙巨人迎着那暴浪往张小猴和莫凡这里卷过来了，张小猴灵活轻盈，看到潮水涌过来的时候，索性踩着那些被冲得东倒西歪的白沙巨人的身体往前一跳，绝对是艺高人胆大。莫凡也施展出了血兽靴的力量，随着张小猴在涌过来的洪流当中玩这种踩尸水上漂的高难度动作，虽然没有张小猴那么流畅，摇摇晃晃终究还是来到了赵满岩的面前。看到莫凡和张小猴神兵天将，赵满岩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怎么样，还能不能打？ 张小侯看了一眼狼狈无比的赵满言， 当然能，你们两个的安全就交给我了，他们要是能够碰到你们一根汗毛，我赵满言的名字就倒过来写，你们就给我尽管灭了这帮孙子。 赵满言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了，咆哮了起来。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77章，难得见到赵满言露出如此气概的模样，莫凡和张小侯则各自神情严峻，目光盯着周围逐渐又包围过来的白沙巨人们。这些白沙巨人也真是一群死士，完全没有恐惧可言，好像谁踏入他们的领地，哪怕自己这边全军覆没，也一定要把侵犯者给拖到地狱似的。也好，莫凡的第四级火系魔法猎拳就靠这帮家伙了，哪一个至尊高强的法师爬上神坛，不是用妖魔成群的尸体当做一级级的阶梯呢？有小泥鳅坠这样特殊的存在，战斗带给莫凡的将不仅仅是阅历和经验的成长，更在于这些妖魔们肮脏的残破将会成为莫凡更强魔法的强化基石。这些白沙巨人的残破可是一个顶三个，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聚集精魄了。 猴子，你干扰那一批，我分个影子吸引左侧这批，等这两队被引开之后，赵满言，你和我马上消灭面前所有的白沙巨人。 莫凡指挥着，周围全是体型如同墙壁一样的沙化巨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杀刀霍霍的，和这群沙化怪物们比起来，被包围在里面的三个青年实在是有些渺小，就像是三只小羊落入狼群当中似的。但这三个人相互依仗着，神情凝重，却没有一丝的惧色。 遁影虚幻， 莫凡借助夜色施展出自己的暗影系技能，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没入到这片阴影当中的时候，迅速地分化出了一团人形态的影子，贴着地面往远端飘去了。那些白沙巨人看到有人竟然妄想利用影子来逃脱，毫不犹豫地提起了手中的巨刀，追着那个黑色的虚影而去。同一时间，张小侯快速地往另外一个方向移动着，和莫凡的虚影兵分两路，带走了另外一批白沙巨人离去，给大伙减轻了压力。 可以开始清扫了。 赵满言见这些智商低下的白沙巨人按照剧本行事，脸上就出了笑容了。 没问题。 莫凡身上已经有了火焰在剧烈燃烧了，有赵满言的保护，莫凡根本不需要担忧什么，大胆的去吟唱和描画便可以了。对付这些白沙巨人们，终究还是猎拳九宫更为来的简单而粗暴。当能量汇聚在拳头上的时候，这一拳轰下去，绝对可以让方圆近百米的白沙巨人们在熔浆火焰当中了。炙热的火焰巨柱喷涌而出，飞舞的火舌之间弥漫的全是白沙巨人被轰碎的尸骸。这一大片的白沙巨人原本组成了一栋白色的建筑物一般，现在已经轰然倒塌了，化成了一片残渣废墟。 还是你更暴力。 赵满言看到周围的白沙巨人顷刻间被消灭了三分之一，由衷地感慨了一句。在这大家都只有两系四技能的时期里，像莫凡这样身怀整整四个毁灭魔法的人也是极品当中的极品了，破坏力也接近一个队伍的层次了，变态至极。赵满言也没有干看着，手中幻化出了一柄呈现出金色光芒的影剑，这是他少有的进攻手段，一件昂贵的斩魔具，要将之前肚子里憋着的火都给宣泄出来一样。赵满言双手挥舞着这金色的影剑，便狠狠地朝着自己面前一个白沙巨人劈去了。影剑虽然是由光元素拟化而成的，其锋利程度 却比得上很多的神兵利器。这一斩竟然是将白沙巨人的厚重的身体直接切成两半了。更惊人的是，斩落下来的影剑迸发出一道凌厉的光切之力，这股力量几乎一闪而逝，迅猛地把这一条直线的白沙巨人全都斩成两半了。运气好一些的白沙巨人被削掉了臂膀或是下肢，这一剑的威力是相当的惊人了。赵满岩特意选择的是一条直线上白沙巨人最多的角度斩去，收获超出了预计啊。不过他也觉得惋惜，要不是自己的修为还不到家，没有把另外一柄威力更强的斩魔具给拿下，那呈现扇形的百剑影估计可以把这里的白沙巨人一口气都给干掉了。 哇，你果然还有底牌啊。 莫凡看赵满岩也是如此的暴躁，不由得说了一句， 你前面又来了一批，好好应付。 赵满岩显然是恨透了这种被包围的感觉了。莫凡的目光朝着那批踩踏着残余火焰的白沙巨人望去了，这些生物很奇特，一点都不知道惧怕，好像是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东西似的。这样也好，他们的灵魂可以照单全收了。不知不觉，一个新的奴仆级的精魄已经孕育而生了，就像是一个接一个零件被传送到机器当中似的，加工成了精品。莫凡不介意这些白沙巨人多来送死， 以后实力更强一些倒可以来这里无限刷了，估计用不了多久第四级的猎拳就会有了。 莫凡一边使用着魔法，心中一边嘀咕着，这里的灵魂比较值钱，杀起来难度虽然高，可从今天的情形来看，这也不是什么非死之地。掌握了一定的规律，拥有了一定的实力，这些冲上来的白沙巨人那便化作了一张张的钞票往自己的口袋里面钻。 大哥，我把他们引过来了，看你的了。 张小猴的嗓音很大，在通讯仪当中回荡着。莫凡转过头，便看到张小猴带着一大队白沙巨人风尘滚滚地往这儿涌过来。 你脑子有坑吧？他们这样冲过来，别把我们踩成肉泥。 赵满岩斯巴达地咆哮了起来。莫凡倒是表现得很镇定，他的双目之间有艳红的火焰在燃烧着。这些白沙巨人也明显是被张小猴给搅得阵型大乱了，他们相互之间出现了拥挤，原本整齐的步伐也变得凌乱无比了，仅仅是勉强不撞到自己人。而就在张小猴把他们往这儿带的时候，突然间一道岩石的壁障耸立而起，岩石壁障挡在了这些白沙巨人面前，像是一群奔跑的公牛们突然间遇上铁栅栏似的。 猎拳九宫！ 与此同时，木凡拳头已经轰向大地了，滚烫的火焰巨柱就在那群方寸大乱的白沙巨人当中涌起。本身猎拳九宫就是一个大范围的毁灭技能，张小猴倒是把巨怪的这个本领发挥到淋漓尽致了，让莫凡的九宫猎拳一网打尽，将威力发挥到了极致。残破一个接一个的往莫凡的坠子里面飞去，模糊的记得在洞庭湖化身恶魔的时候，自己不由自主的大开杀戒。虽然那时候往往一爪就能够消灭掉上百只的西炉巨妖，可那毕竟是不可掌控的力量。此刻与张小猴赵满岩两个人配合杀得痛快无比，倘若当初在博城灾难爆发的时候自己也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和靠谱的队友，来多少独眼魔狼都不会怕的，也可以把这场灾难的生命损失降到更低的。远处玲玲、西夏和陈颖已经汇合了，陈颖原本还在苦战当中，可不知为什么自己周围所有的白沙巨人都消失了，貌似全都往赵满岩、莫凡和张小猴三人那边冲过去了。三个女孩此时基本上不用插手了，他们在远处看着这片战场。他们三个男的，一个擅长位移扰乱打散敌人的阵型，一个擅长防御固阵，让再多的妖魔都难以接近，还一个一身的毁灭魔法，是纯暴力流法师啊。一旦一个队伍当中每个人出类拔萃之处都能够顶得上一个队伍，那么将他们组合在一起的威力便是惊人至极的。白沙巨人本身就被分流了很多，眼下便聚集在了一起，除非一口气破开赵满岩的防御， 一口气把猴子一样乱窜的张小猴给杀掉，否则就等着被莫凡一群接着一群的轰成渣吧。沙网河安全度过，迎面而来的是一块像被火焰烧红过的大地，这儿就是卓园北角了，是一块至今还有着各种神秘的特殊净土，人类的足迹并不算多。猎法师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一些享有盛名的妖魔区域大部分都被猎法师们反反复复踏了一个遍，真要从中寻找到资源和宝藏的话，难度是极高的。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78章。而卓园北角由于被巨大的沙网河给分割在了一个地界的角落，真正能够抵达这里的猎法师并不多，可以说这里是一片沃土，有很多未知，也很可能出现很多让猎法师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夺得的稀有资源。卓园北角的面积暂时难以勘测，按照之前花了莫凡整整900万大洋搜寻的信息来表明的话，岩基就栖息在卓园北角的中部。卓园北角整体呈现出一个盆地，尽管一眼望去大地是平坦的，但地势和地貌已经有前人摸索过了，所以越往卓园北角的中部走去，地势就越往下，整个卓园北角就像是一个火盆，周围的地带泥土沙砾都呈现的是褐红色的。而据说卓园北角的最中央地带，那是一片燃烧着火焰的大地，火焰从有些皲裂的地表当中燃烧出来，一眼望去像是红色的麦苗零散地伫立着，这边一簇那边一簇的，没有火焰抵抗能力的人根本无法在那片区域行走。整个卓园北角之所以可以称之为中国火盆，很可能在这卓园之下藏着一种级别相当高的火种，哪怕这整个区域并不是天地火种说导致的，那这样一块特殊的元素之地也必定会孕育出许多灵种来，出现魂种也是极有可能的。莫凡也知道有些天地灵种可遇而不可求，那么多高强的法师曾经踏入过这里，依旧没有寻找到那传说当中的天地火种，自己一个中阶法师又怎么可能找到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寻找岩姬的下落吧，如果能够把岩姬给拿下的话，此行已经是收获巨大了。现在到了卓园北角，那就要由玲玲来拿主意了。他一边翻看着笔记本内部的资料，一边做着奇怪的计算。 你们几个跑跑腿，把这些东西埋到土里去。 玲玲从袋子当中取出了四个锥形的奇怪仪器，这锥形的奇怪仪器有一点像陀螺，不过它外面是用金属包裹着的，看上去很先进的样子。 这不是元素勘测器吗？能够测试这片区域的元素浓度。 张小猴也不愧是军方的人，很快就认出了这件道具。 我已经从书中了解过岩基这种生物的习性了，他们喜欢在火焰浓度高于正常区域五倍以上的地方生活，但是假如他们要孕育新的生命的时候，为了让新的生命在诞生之际就拥有很强的火焰觉醒，岩基母亲往往会盘踞在一个火焰灵种的地方，所以若是我们能找到火焰灵种，就应该离岩基不远了。 玲玲说道。莫凡也暗暗点点头，自己之前花的这笔巨款可不是没有一点效果，他其实很大程度上帮了自己锁定了一片范围。而岩基的生活习性是固定的，他们不喜欢随意的迁居，灵种这种东西又非常特殊，一片区域往往就只有一个，所以找到了该区域附近的火焰灵种便锁定岩基，这个方法最简单而直接。而元素探测器正是寻找灵种和灵种碎片的绝佳法宝，这样可以通过弥漫在空气中的元素浓度 来找到林种的可能性。按照玲玲的要求，大家把元素探测仪埋在了相应的位置上。像这种探测仪好用归好用，但每一次使用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风险。就像当初到金陵荒城勘测妖魔的密度一样，将勘测仪埋在地下的时候，就等同于向方圆一定区域的妖魔发射了一个 GPS 定位。那些吃饱了撑的妖魔很容易被这些信号给吸引。于是每次使用这种探测器的时候，便是一次守护雅典娜之战，根据探测所需的时间来做定夺。很多猎法师们经常会全军覆没，也往往是他们在使用探测器的时候没把握好时间，也没有估算好周围妖魔的实力。幸好这探测元素浓度的探测仪并不需要花太长时间，在妖魔还没有如潮水一样蜂涌过来的时候，大家及时撤退，便不至于身处险境。这次勘测也不过是试探一番，但想来要想真正准确地找到灵种的话，也免不了一场保卫仪器之战。毕竟仪器埋入地下的时间越长，它能够搜集到元素浓度的面积就越大，扩大范围也才能够找到灵种。灵种藏在泥土之下，不通过这种方法便会如同大海捞针的。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赶紧吧，已经有一些怪物被吸引过来了。 玲玲说道。大家收好仪器便马上出发了。当莫凡看到陈莹有些慢吞吞地将元素探测器收回来的时候，心中不免有些疑惑了。陈莹是赵满言的表姐，赵满言既然会把她带上，那说明这人肯定是可靠和值得信任的人。只是有一点莫凡不大明白，无论是玲玲、心夏、张小侯、赵满言，他们都是自己人，这次冒险行动也纯粹是为了帮助自己获得岩机，即便是任务完成了，他们很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可是陈莹跑过来却好像什么都没有要，没有人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吧。既然是帝都学员，竞争压力肯定会很大的，若是把时间都浪费在了这种不获得东西的历练上，实际上有些说不过去。不过莫凡也没有去细问，估计他也不会说的，只有等之后再看看他是什么举动了。或许他其实有自己想要的，只是情况特殊不方便说出来。 哎，你们快看，前面好像烧起来了，而且烧得很高很高。 张小侯指着前行的方向说道。众人也看过去，确实看到了如张小侯所说的烧得很高的火焰，只是为什么感觉这些火焰在不断的扩大呢？一开始看到他们的时候还感觉他们只是远处的一簇火，可这会儿那些火焰便如同山峦一样连绵起伏，壮丽巨大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他们又变大了，感觉都要烧到天上去了？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莫凡定睛去看，随着那些火焰山峦变得越来越巨大，他猛然间意识到什么了，神色大变。 他不是在变大，而是在往我们这里移动，快跑吧！ 莫凡顿时叫了起来。火焰如山海一样，起初是在很远的地平线上，所以看上去也不过是一簇如同波浪一样的火光。可等到他吞没了地平线，并且以浩瀚之势往这儿扑涌过来的时候，他们才猛然间意识到，那火是多么的惊世骇俗。也不知隔了多少公里，总之他应该暂时还在远端，只是滚滚热浪早已经扑打过来似的，轰得人皮干舌燥。莫凡很清楚，一旦一个事物相隔甚远，却依然可以霸占了目所能及之处，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事物其实抵达自己这里的时候，比看到的还会庞大几十倍的。此刻地平线上那些翻滚的烈焰已经形成山峦一般的巍峨了，一旦他们翻滚到这儿，那必定是一场最可怕的火焰结束。 说真的，那东西要卷过来，我们真的躲得过去吗？这里一片荒芜，根本没有任何躲藏的地方。 赵满言目光骇然地看着那片会翻滚的火焰山峦，他和众人一样，那双眼睛都已经被映得鲜红无比了，充斥着这一种来自心灵深处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那就赶紧往反方向逃，说什么也比直接被吞没了好。 这种力量根本就不是毁灭，简直就是大自然的一种对生灵的惩罚，像神明怒火抛向人间。 陈莹有些颤栗地说道。众人也不再多想了，即便根本不知道那些火焰究竟是什么东西，可这种时候本能的恐惧和生存欲望将他们的求知欲都给抛到九霄云外了。众人开始往反方向逃跑了，事实也表明那些愤怒的席卷人间的火焰正在往他们这里逼近着，也幸好火劫离他们所在的地方还很远很远。咚咚咚的声音，大家反方向逃了几公里之后，大地突然间又开始颤动了。可以看到在众人逃跑的身后方向，烟尘正翻滚着，一大群的生物正在飞奔着。卷起的沙土当中隐约看到一个个身躯健壮如牛的身影，他们无论是头颅还是四肢，包括一些关节处，都覆盖着一层坚硬无比的铠甲，铠甲整体呈现出红褐色，应该是经常被火焰淬炼。他们数量非常的惊人，铁蹄在混乱分踏中震得地面都剧烈的抖动了起来。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79章。 那是什么？不会是来追我们的吧？ 赵满言回过头望去，不免一阵心惊胆战。这些褐色铠甲的生物气势凛然，威武雄壮，一看就不是平凡的生物。 那应该是沙凯兽，战将集中以防御力闻名的生物，他们和大部分已经率领了一两个巢穴或者独来独往的战将级生物不同，是喜欢群居的。他们的铠甲是非常合适的楷模具材料，可是想要杀死他们其中一个，往往需要面对的是一整群沙凯兽。 玲玲一眼就认出那些正在飞跑的生物了，莫凡听了也不由得是感觉心跳加速。那么一大群的战将级生物，其战斗力和破坏力都快赶得上一大支兵队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要像一群吓破胆的鸟兽一般飞散，这岂不是更表明远处火焰天劫的可怕呢？要知道这些沙凯兽若是往他们往其他妖魔群中疯狂地践踏去的话，就已经是一场屠杀了。想来这些曾经的刽子手没想到今天也会被另一种物体给追逐着，卑微胆小的抱头鼠窜。莫凡等人也一直在逃，好不容易才看到了沙网河沙。原本以为渡过了沙网河便不会那么凶险了，谁知这充满神秘的卓原北角比沙网河更不欢迎外人的到来，直接天降怒火了。他们在踏入卓原北角之前已经稍作休息调整了，尤其是心下的魔能早已经充沛了，所以现在他们逃入到沙网河中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但那群被火劫吓得早已经失去了理智的沙凯兽倒是知道沙网河是一片绝不能踏进去的死地，他们冲到河畔位置的时候便开始更加的惶恐不定，不敢前行了。 闯入沙网河的生物气息越强，数量越多，惊醒的沙网河白沙妖物也会越强越多，所以我们不能离那群沙凯兽太近，以他们的气息以及数量，应该会惊醒同样为战将级的古将魔人，这种生物绝对不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 心下叮嘱着大家说着，大家纷纷点点头，根本没敢有借着失魂落魄的沙凯兽力量闯白沙河的心思了。重新回到了沙网河，大家人数不多，气息也远没有沙凯兽那么强，只要心灵气的心下拥有魔能，这沙网河自然是安全的。可惜那些沙凯兽就没那么好运了，他们现在面临一个抉择，究竟是逃到沙网河之中继续往西面逃窜，还是尝试着跟火劫抗衡一番呢？这些自然不是莫凡等人可以关心的，到了沙网河地界，他们几个就头也不回地朝西面跑了。 逃进沙网河深处之后，天边跟地平线之间的火焰劫难才渐渐的有消散的迹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触目惊心的烈焰一定铺满了那块本就焦灼的大地。唯一没有怎么受到波及的地方，恐怕只有这沙网河。呼呼的声音响起了，高温空气从不远处扑打过来，众人浑身被轰得燥热，躲过了那些最直接可怕的烈焰，但单单是这些残余的火热空气都让人有些难以招架。此时卓原北角的方向上一片火红火红的，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烈焰的国度，鲜红和炙热的化作了一大片火的海洋。 我听说沙网河是个死河，这里沉睡了很多的白沙妖物，就意味着这里曾经有多少活生生的生命在这里死去。一开始我还很迷惑，这样一条巨大的沙河要密布着数量如此惊人的白沙妖魔，是得有多少生命在这儿死去。 玲玲心有余悸地看着卓原北角说道， 我想其中一大部分是因为受到了刚才的火劫的驱赶，迫使他们跳入这如同执行死刑的沙河里，日积月累，沙网河就越发的恐怖。 要不我们还是离开吧，刚才那火劫未免也太可怕了，要是我们之前踏入卓原北角过深的地方，我们岂不是就没有机会逃出来了？ 赵满言率先提议道。火劫的出现确实是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可是他们也从没怎么获得过有关火劫的消息，按理说这种事情怎么也有前人经历，并且会写入书籍里的呀。敦煌市，驻扎在敦煌市北面存在着一个敦煌军区，随着清早一阵妖孽一般的热空气打在这个军区当中，顿时军区高层内部响起了会议警铃。军区高层们在顷刻间汇聚到了长桌上，其中一名皮肤晒得黝黑黝黑、戴着大军帽的男子站在了中央，他手中拿着一份刚刚获知的数据。 我手下勘测处报告表明，就在不久前，一个巨大的火劫在卓原北角出现，泯灭了无数的卓原生灵。 黝黑的军统开口说道。听到这句话，其他几位参与会议的军统脸上反倒是露出了惊喜之色。他们这些长期驻扎在敦煌的人又怎么会不知道卓原北角呢？敦煌之地对人们最大的隐患是敦煌魔虎一族没错，但是一些即便不是在这里常住的猎法师都知道，被沙网河分割开来的卓原北角一直是一片神秘的净土，那里充斥着无数难以想象的资源跟宝藏。由于沙网河难度，那里便宛如一个厨子，可挖掘之处实在是太多了。而相传卓原北角还有一个最特殊的时期，那就是火劫之后彻底遭受了一次火神洗礼的卓原大地中的资源将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生长出来，将原本就藏在其中的天才地宝变得更具价值的同时，还会诞生出无数新的宝物来。火劫确实是死亡的象征，是最可怕的自然之怒，但是对于那些劫后余生的生灵来说，迎接他们的将会是卓原北角开启的一个火之盛宴，尽情的享用。 废话那么多做什么？我现在就带人出发。 一名性急的军统猛地一拍桌子，整个人跟弹簧一样站了起来。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卓原北角所带来的利益。 你带什么人？你不需要守城了？还是让我前去探寻吧，毕竟我对那里远比你们这些足不出户的老家伙们要熟悉得多。 一名年过三十、浑身散发着野性气息的男军统说道。 好了，究竟派谁去我自有定夺，你们也不需要争了。另外不出意外，魔法协会里面的人也在蠢蠢欲动了，更不用说是猎者联盟中那些精明的老猎人们，也许我们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已经背上了行囊，在考虑如何渡过沙网河。 黝黑的军统老大说道。一说到沙网河，大家情绪一下子冷却了很多。沙网河是个很古怪的地方， 踏入那里的外来者气息越强，便越容易惊醒更多和更强的白沙妖物，然后人多也不是很能够解决问题的。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哪一方势力是敢和沙网河比人多的，所以这次前往卓园的那必定得是骑兵。实力强弱倒是一个其次，只要能够在卓园北角中自保就可以了。而越早抵达卓园北角，所能够获得的资源就会越多的，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呢。敦煌军区跟别的军区和军部不大一样，他们这里是没有天鹰法师的，天鹰在这里根本没法生存，热的羽毛都会退掉的。没有天鹰，那就意味着没有驯兽师，没有驯兽师便表明他们军区没有心灵系的法师，这会儿临时去招一个心灵系的法师来，估计得花很大一笔钱。更何况猎者联盟那边的老猎人们消息很神速，恐怕不久前整个敦煌的心灵系法师都要被预定掉了，他们军方也不能再等下去，实在不行那就只有暴力的杀过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别的势力捷足先登了，不然好东西都会被他们搜刮殆尽了。 我听说这种火劫在卓园北角要数年才可能出现一次，而且以往的规模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大，我们躲过了这次火劫，就意味着我们接下去踏入卓园北角会非常安全。最重要的是，火劫就是对卓园北角的洗礼，将那些并非是真正火焰血统的生命全部愤怒地杀死或者驱赶出去，而整个卓园北角在经历了这样的洗礼之后，反而可能孕育出更多天才地宝。 这时候陈颖开口说话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80章。看样子陈颖并不是很希望大家打退堂鼓，莫凡和玲玲的目光一下子落在陈颖的身上，眼中带起了阵阵的疑惑。莫凡之前是通过织密卷轴才收集到有关卓园北角的情报，有关卓园北角的事情知道的人其实不是很多，而玲玲自己简直就是个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都可以从她手里的那台迷你电脑当中查找到，并且玲玲是立志要收集这个世界上最全的妖魔资料跟禁地信息，但凡获知了什么新东西她都会存到自己电脑里的。连玲玲都不知道卓园北角有火劫这东西，这个临时决定跟来的陈颖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呢？ 你们看着我干嘛？我来之前肯定是做了一点功课的呀。 陈颖显然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女孩，受到这样目光之后便有些心里发虚地说道， 我们赵家应该有人到过这里的。 赵满言为他的堂姐解释了一句， 你刚才说火劫洗礼之后这片大地就会孕育出更多的宝物，这是真的吗？ 玲玲认真地询问道。陈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点点头， 火劫会让这片卓园北角重新变得肥沃，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一旦外界得知卓园北角刚刚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火劫，用不了多久便会有无数知情的法师到这里寻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前人并不是很愿意将存在火劫的这件事传出去。 陈颖说道，火劫确实如同神明的愤怒降临人间，那火劫除了拥有大自然最无与伦比的壮美之外，更带着浓浓的死亡气息，但如此庞大的力量卷出，同时也意味着能量灌注到了这片本就如同火盆一样的大地当中，很多特殊的植物、魔石、灵种、原眼可都是要吸纳能量的，由天地之力孕育而出，刚才那火劫对于栖息在这里的非火焰生命或许是一次可怕的灾难，可在这些特殊的物体看来，可就是一次及时的雨露灌溉啊。资源从来都是昂贵无比的， 洗礼过后的卓元北角，想必用遍地黄金来形容都不为过了。火劫一出，其实早已经是各方涌动了。远在沙网河的莫凡等人是完全没有察觉到已经有一大批人马往这儿赶来了。他们现在并不关心这些，因为沙网河已经涌起了一阵不安的气息。假如再不离开这儿，即便有心灵系的心下在也毫无意义了。 妈的，到底怎么回事？ 赵满言不爽地骂道。到这卓园北角，先是差点被火劫给吞没，好不容易逃到沙网河，结果沙网河一片的躁动，一副难以控制的模样。 到底是回去还是继续杀到卓园北角，都快点决定吧。 张小侯说道。 现在想回去也来不及了，大家尽快到卓园去。 心下蹙起眉来对众人说道。听到心下的这番话，众人心里边一下子凉了半截。火劫的出现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计划，这地方的危险系数比他们预期的还要高。莫凡觉得为了一个岩机把大家置身于这样一个未知而又不稳定的可怕的土地上，实在是有些得不偿失。所以尽管陈颖坚持说一定不能回去，众人其实也没有了继续找寻岩机的念想。谁知道这沙网河也开始造反了，连心下的心灵系魔法都好像要失效了似的。以现在他们身处的位置来看，要返回到敦煌之地的话，怎么说也得有十几公里，时间上绝对来不及。强行打道回府，他们很可能被困在沙网河的最中央。一小片区域的白沙巨人兴许他们还对付得了，但天知道中央地带的沙网河里边有多少白沙巨人。一旦心灵系魔法失效的话，他们用人海战术便可以将他们这群人耗死在沙网河当中。既然杀回去不太可能，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到卓园北角了，但愿不会再出现火劫这种东西。莫凡赶紧做出这决定说道。 放心，火劫是绝不可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出现两次的，甚至这个周期会更漫长。 陈颖非常肯定地跟大家说道。 就先不说这么多了，赶紧离开这可怕的沙网河吧。 玲玲说道。大家急忙往前走，心下此刻坐在吉星狼的背上，他闭上眼睛正在全神贯注地为大家开路。从他秀气的眉毛时刻紧锁着，可以表明他现在施展的安抚恐怕受到了那些开始暴躁的白沙巨人的抵抗。幸好大家并没有返回到沙网河之中太多。没过多久，卓园北部那裸露岩石与沙砾的土地就出现在众人的眼中了。刚抵达河畔，一大片触目惊心的尸骨像小山一样堆在河畔上。莫凡清楚地记得，在他们离开这里之前，那群战将级的沙凯兽便全都彷徨在这一带。很显然，他们在犹豫之间便被火劫给吞没了，甚至没有来得及跳入到沙网河当中，他们变成了这一对皑皑白骨，一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我赵满言算是服了，要知道这鬼地方可怕成这样，打死我也不会来。 赵满言的心中一阵恶寒地说道。这些沙凯兽战斗力堪比一支军队了，连他们在顷刻间也被烧得只剩下一堆骨头，可见那火劫究竟有多么可怕。 你就别说个没完了，来都来了，还是按照陈颖说的，尽可能多的搜刮一些东西吧，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好不容易战胜骨子里贪生怕死的本性的这点志气呢？ 莫凡对赵满言带着几分嘲笑意味地说道。 我们现在还是先按照之前的计划来行事，尽可能找到附近的火系灵种，不过按照刚才陈颖说的，这里可能孕育出更多的宝物来，想来灵种的数量也会变多，我们要找到岩机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玲玲跟大家说道。 我倒不觉得这是什么坏消息。 心下看到大家紧张的样子，不由得说了一句。心下这句话倒是提醒了大家。是啊，为什么非要找到岩机不可呢？倘若是他们获得了几个灵种，或者别的什么更加稀有的火属性资源，他们同样是满载而归啊。像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绝对是世间少有的。 卓原北角刚刚经历了一次火劫，想来这整个巨大的中国火盆也只有他们这一队人，这片肥沃之地岂不是任凭他们开垦吗？仔细地思考了一番，一想到这里遍地黄金，那份刚刚被火劫给卷出来的恐怖阴影一下子就消失一大半了。 那还在这里制定什么计划？我们赶紧出发呀。 赵满岩怕死归怕死，同时也是一个视钱如命的家伙，这是他们富甲一方的赵家的基因血统。带着些许期待地往卓原北角深处走去，可以感觉到这片土地一下子沉寂了很多，已经不怎么能够看到有什么妖魔在这里游荡了。走了大概不到两公里，莫凡便已经从土壤当中找寻到了一些近乎直接裸露在地表上的灵种碎片，一共有三颗碎片。莫凡清楚地记得这些碎片的市场价格是在30万到80万之间，自己拾取的这些灵种碎片应该都属于品质较为不错的，卖个50万应该不成问题。这东西都能捡到，还真是遍地黄金呢，啊不，应该说是遍地钻石了。咱们尽可能多的把获得的资源都收集起来，等离开了这里再慢慢分赃吧。莫凡跟大家说道。 灵种碎片是不错，但我想这里会有很多价值更高的东西，趁着现在我们是第一批踏入这里的队伍，我们要尽可能找到价值更大的那些资源，别在一些小东西上浪费太多时间。 玲玲对大家说道。赵满岩不由得一愣，他们在学院当中不断的挑战和搏斗，为了得到更高的排名也不过是拿到几个灵种碎片，而在这里貌似灵种碎片就要变成最不值钱的东西了。一想到还可能出现很多灵种，甚至比灵种价值更高的，赵满岩便恍如打了鸡血一样，和之前那个被火劫吓得执意要回去的模样判若两人，双眼放光地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